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之际，芬兰、挪威、几内亚、埃塞俄比亚、尼日利亚等国分别举行了讲演会、阅读会、座谈会和电影欣赏会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国纪录片《未来科学家大街》和《科学技术殿堂》等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